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上个月的12号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60周年的纪念日。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正是因为60年前颁布的这部方案，才让汉语拼音成为了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它当年是如何产生的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一起来聊聊汉语拼音以及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的人生经历。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拼音字母的产生经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汉语拼音方案的拟定曾经参考了从利玛窦以来到解放为止300多年来的几十种主要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他看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并不短，是可以追溯到明朝的。1605年，也就是明朝万历33年，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写下了一本西字奇迹，这本书也被认为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案，其中的一些注音方法甚至延续至今。比如说利玛窦的这本书采用不同的附加符号来表示不同的声调，而这也被周有光认为是开符号标调法的先河。不过周有光认为这些外国人给汉字注的音都只能算是他们自己为了便于学习中文而创造的权宜之计。周有光说他们提倡废除汉字，认为繁难的方块字是20世纪最有趣的时代错误，这是外国人为中国人而拼音化，这种越俎代庖的拼音化没有得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中国人为中国人而拼音化的过程是始于清末的窃音字运动，到了60多年前制定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还出现了一波群众设计拼音方案的热潮。周有光就在文章中记载，从1950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时期算起，到1955年8月31号为止，一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633位同志寄来的拼音方案655个。这些方案的内容可就是五花八门了，有用简单汉字偏旁部首或者汉字笔画做字母的，有用纯粹拉丁字母的，纯粹俄文字母的，还有以拉丁字母为主加入少数俄文字母，又或者是加入部分新造字母的。除了字母式的，还有速记式的，比如用极简单的线条按位置、大小、长短、方向等的变化来表示不同的字母，甚至还有把阿拉伯数字拿来做字母的。我们现在想象一下啊，如果汉语拼音是这些群众们设计的样子，而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样子，那简直就是小学生的噩梦啊，实在是太难学了。不过周有光先生呢，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想，他说这充分说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拟定是长久以来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确实是这个道理啊。那既然大家的需求这么迫切，咱们就赶紧制定起来吧。 60多年前，周有光先生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到了1955年10月以后，已经基本确定了采用拉丁字母这一条原则。1955年10月的初稿和今天我们所采用的拼音字母已经大致一致了。后来又经历了1956年2月的原草案，1956年8月的修正式，1957年12月的修正草案，几经调整，终于在1958年的2月11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实施。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汉语拼音。如果没有周有光先生和他的聪明才智，我们今天恐怕就不能用拼音打字愉快地用手机电脑聊天了。这个时候咱们来聊聊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的人生故事。说起周有光先生的一生，跨越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而他的学识更是跨越了经济、语言和文化三个领域。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的一个贫穷破落的家庭。说起来，这条青果巷可算是一条神奇的弄堂了。除了周有光，这里还曾经走出了两位中国语言学的大家，赵元任和瞿秋白，一项三杰可以说是令人称奇。1918年周有光考入常州高级中学预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书湘是同学。周有光读中学的时候，学校有两个特点，第一，当时提倡国语，也就是普通话，可是没有人讲普通话，老师教书都是用的方言。第二，当时已经提倡白话文，老师也提倡，可上学学的都是古文，写文章一定也要写古文，儿女给父母写信一定也写文言文，写白话文在那个时候是大不敬。但是呢，有一位老师思想很新，经常宣传白话文，对周有光接触新的事物有很大的帮助。1923年周有光又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他年轻时的命运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错位的。大学毕业后，他原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但他却偏偏选择了再出国留学。由于当时家境拮据，他只能选择日本，因为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尚照，周有光离开了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结果还没来得及拜师，这个和尚照就被捕入狱，周有光也就没能如愿做成和尚照的学生。1935年，他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于光华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后来又到银行工作，不久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周有光也不得不带着全家逃难到了四川。1945年抗战胜利，周有光回到新华银行工作，他先是去了美国的华尔街上班，过上了舒适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被银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他也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来自学。1949年，周有光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生活，毅然选择了回国。他曾经回忆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回国之后，他继续在银行上班，并且兼职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当时他原本可以领取上海最高工资， 却赶上了工资改革，薪水大减，100块里只能拿到20块，但他却对回国的选择毫无怨言。周有光知识渊博，什么都懂，大家都叫他周百科。而他的百科全书里玩的最好的就是语言学。他虽然一直从事经济金融方面的工作，但一直都对语言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大学期间就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还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受到了语言学界的重视。195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看到周有光写的书籍之后，亲自点名让他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他又被文字改革委员会力邀，希望他能够加入其中。周有光当时还有些犹豫，他说，我搞语言是业余的，搞着玩呢。但文字改革委员会却坚持请求他加入，后来连周总理都亲自打电话给他，他也因此决定北上，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从此便开始了新的人生。周有光先生一生编写了40多本书，其中包括把《大英百科全书》翻译成中文。年过百岁之后，他依旧是笔耕不辍，100岁出版《百岁新稿》，104岁出版《朝闻道集》，105岁出版《十倍记》，110岁出版《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他思维犀利，口中出过不少的金句，比如如今老年人燃烧，青年人取暖。不要谈我个人，我们来谈谈这个世界，我是认真的思考了这个世界的。100岁生日的时候，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语言是人类别于禽兽，文字是文明别于野蛮，教育是先进别于落后。他还曾对自己的高龄开玩笑说，大概是上帝太忙了，把我给忘掉了。2017年1月14号，在刚刚过完112岁寿辰的第二天，国宝级大师周有光安然离世。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故事。那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经历丰富，故事多多。其中他和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张允和相濡以沫70载的爱情故事也是最为人称道的。2002年8月，周有光先生的妻子张允和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享年93岁。周有光在回忆他们的爱情时说，那个时候常在一起，慢慢的自然的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作家叶圣陶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酒如像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他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句夸赞的话是送给民国初年教育家张武龄的四个女儿的，他们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冲和。因为张武龄祖籍是安徽合肥，所以张家的四个女儿就被人称为合肥四姐妹，在民国时期就大名鼎鼎，甚至到今天也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而周有光先生的太太就是四姐妹中的二小姐张允和。早在中学时期，周有光就认识了他九妹周俊仁的同学张允和。一开始周有光和张家二小姐的关系更像是两小无猜，他说，我的妹妹常常同这位张小姐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家当时已经是变成一个穷人家，住的房子很挤很紧张， 已经没有什么空的房间了。可是这位张小姐，她家里条件那么好，一点儿也没觉得我们家穷，她交朋友完全不按贫富来考虑。1927年从光华大学毕业的周有光，迫于经济的压力，没有继续出国留学。他先后在光华附中、光华大学部教书。就在他大学毕业并开始工作后不久，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双双来到上海的中国公学读大学。周有光与张允和的接触慢慢增多，对于两个人的交往，张允和在《今日花开又一年》一书中回忆到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有两个人，不，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的和一个纤小的女的。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小书签夹在地某木地某叶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他不理会他，可是他的手直出汗。在这深秋的海边，坐在清凉的大石头上，怎么会出汗呢？他笑了，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块白色的小手帕，塞在两个手的中间。他想，手帕真多。当他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他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之后，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1932年上海发生128事变，战火影响了交通。张允和去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与正在杭州工作的周有光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周有光说，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附近风景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周有光和张允和的婚姻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张武龄很快允诺了女儿的婚事。说起来，周有光和张允和的性格和爱好其实是很不同的。张允和活泼率性，说话直接，周有光安静沉稳，温文尔雅。张允和喜欢清茶，周有光偏爱咖啡。张允和喜欢中国古典音乐，周有光却偏偏喜爱西洋音乐。张允和写随笔散文，周有光写的都是理论文章，一个感性，一个理性。周有光曾经说自己是个感情方式较为平淡的人，与沈从文和张家三姐张兆和的爱情传奇相比，他和允和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多少戏剧性，就是相濡以沫，举案齐眉。到了晚年，两位老人蜗居在一个小房子里，书房只有9平米，每天到了约定时间，他们就不疾不徐地并排坐下，上午喝茶，下午喝咖啡，都要碰碰杯子，叫举杯齐眉。张允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这也正是他们俩人爱情的真实写照。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2012年的时候，周有光亲自选定近年来的各类文章，编纂而成了一本书，叫做《静思录》，周有光106岁自选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有一次去老人家中做客，就问周老，您的名字是源于圣经的创世纪吗？周老回答说，不是，中国古人也有叫这个名字的，比如归有光。他还提到了周老爱讲笑话的事，说老人最喜欢讲故事，尤其喜欢讲下面这个。说实行配给制后，周老家因为有2位保姆， 粮票不够，有旁人指点，周老夫妇可去政协食堂吃饭，剩下粮票给保姆。周老无奈，依计前往，问题果然解决了。每次吃饭都看见一位老先生也来吃饭，仔细一看，原来是溥仪。每次讲到这儿，周老都会率先笑起来，哈哈，皇上家也没粮票啊。周有光先生曾经和无数风云人物有过忌讳，但是他淡泊名利，从不以此炫耀，在作品中也只是浅浅的一笔带过。在晚年所思一书中，人们会发现周有光先生与胡适、爱因斯坦、邹韬奋、徐志摩、赵元任、老舍、周恩来、陈毅等人都有过交集。周有光先生就说，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面就有故事，要是没人开这个门啊，我自己就忘喽。比如他和爱因斯坦的会面，1947年周有光在美国的一家银行工作，同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天，他的朋友经济学家何连对他说，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他现在很空闲，你可以过去跟他聊聊。周老在书中这样回忆他和爱因斯坦的见面，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友好，我们聊天的时候真像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根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了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并不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业人才。回国之后，周有光一直没有提过他和爱因斯坦见面的事情，而事实上他是中国为数不多与爱因斯坦有过面对面对话的人。不过这种常人看来如此值得炫耀的事情却被遗忘了50多年。直到晚辈们为周有光整理百岁华诞的相册，这段故事才被挖掘出来，大概这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模样。从清朝、民国、新中国一路走来，周有光先生历经百年风云沧桑，学贯中西古今，让他看到了更为壮阔的世界图景，而他的人文情怀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关于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这首歌 SHE 的《中国话》送给大家，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接着聊。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的舌头学，评上去路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上放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过了河，弟弟说 来了鹅，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 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去路的变化， 仄仄平平仄仄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兔，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樱桃兔，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樱桃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嘴嘴说嘴嘴说嘴爱说嘴嘴说嘴爱甩嘴，光动嘴不动嘴，光动嘴不动嘴，不如不讲嘴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谁说腿？ 全世界。